时间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综艺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1998年5月13日，在世界最大的图书馆——法国巴黎密特朗图书馆里，举办了一场久违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探讨的不是当时热门的学术，而是研讨那本150年前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很多人的心目中，大家应该关心的是一日千里的经济大潮，是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而那本100多年前出版的薄薄的小册子，早就应该深锁在历史的记忆中。密特朗图书馆每天都会接待很多读者，一些读者见有学术活动，也走进去听个究竟。当有人了解到这场学术会的内容时，脸上挂满了不屑，摇摇头就走了出去。可主办方信心十足，这次学术会议参加者多达1500人，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这座新潮的现代化图书馆里探讨的热闹非凡，没有觉得丝毫不合时宜。150周年是一个半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类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共产党宣言》的魅力仍然吸引了众多不同国籍和不同肤色的人。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档案馆馆长乌尔利希·卡塔里奥斯博士说，无论过去多少年，《共产党宣言》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被遗忘，更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被超越了。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布兹加林说，当年俄国被一本共产党宣言改变了命运，现在这本书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实现这个原则是今天每个人面临的任务。法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主任乔治·拉比卡教授说，柏林墙轰然倒塌后，很多人觉得随着柏林墙的消失，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也要被一起埋葬了。可是几年后，人们又开始对自由主义进行鞭笞、批判，都觉得如果资本主义真要一统天下，我们都会堕入灾难中。所以我大声疾呼，人类不能抛弃共产党宣言。1996年初，也就是这次学术会议的两年前，伦敦有关媒体报道，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每年销量破万册，跻身畅销书行列，可见读者群之庞大。1939年冬季的一天，曾志到毛主席住的窑洞汇报工作，见他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就说：主席，这本书我记得您读过无数遍了吧？毛泽东一笑说道：自从接触了这本书，我毛泽东看了不下100遍喽。遇到问题我就翻阅，有时只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感受。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翻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了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到1939年冬天，这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就读了不下100遍，到他离世最终读了多少遍已经无法统计。解放后，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还号召全体党员读。他的秘书田家英回忆，《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论断主席几乎都能背下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枕边放着3本《共产党宣言》，两个版本是战争年代出版的，因他视力下降，工作人员又给他配了一本1963年印刷的大字本《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很多地方都做了标记，以示重点。随着各个不同发展时期，他做过标记的地方又数次重复标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最坚决的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他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要坚决的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田家英发现，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开始标注的是直线，后来又标上了曲线，不久在段落结尾又画上了一个圈。这恰恰是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的鼎盛时期。世界上从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阵营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争斗。马克思早就说过，只要人类存在，历史就不会终结。可是在1989年，一个叫福山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发表在《国家利益》上。福山在文章中说，除了民主自由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他的这番宏论立刻引来资产阶级的一片掌声。就在他的终结论调畅想2年之后，苏联解体了，这一下给他的论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众多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喜上眉梢，西方历史刮起了一股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的风潮。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文章，于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有的外国学者还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来嘲笑马克思主义。2009年的一天，也就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发表20年后，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一下子改了腔调。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是人类历史进化的重点，随着中国的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福山能不改口吗？这数年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在那场人人皆知的国际金融危机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位居世界前列。除此之外，给福山当头棒喝并让他惶惶然收起历史终结论的，还有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马克思热。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以及围绕它的翻译传播，在最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新时期建设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如同一幅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2008年9月，美国的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申请破产。雷曼兄弟是全球金融服务行业的大哥大，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他倒闭没几天，就演变成了一场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海啸几乎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一些经济专家幡然醒悟，马克思不是在150年前就预言到了这一轮的金融危机吗？一位西方经济学家说，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就是一方照妖镜，照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形。西方国家都想起了被他们骂了多少年的马克思。金融危机风暴过后，马克思的著作在英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国家陆续开始热了起来，众多的出版社也闻风而动，紧锣密鼓地忙着出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英国的《泰晤士报》被赞誉为英国社会的忠实记录者，是英国第一大主流媒体。在某天上午，读者赫然发现，这张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巨大影响的大报上，赫然出现了马克思的巨幅画像。紧接着，英国《独立报》开口了：“马克思现在成了我们重新认识热议的人物，我们不得不对他那些对经济繁荣衰退的精妙分析叫好。”同样，马克思在自诩世界老大的美国也热了起来。在这个对马克思主义一度恨之入骨的国家里，众多主流媒体也都纷纷刊登有关马克思的文章。加拿大约克大学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利·帕尼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直言道，要是马克思这位巨人活到现在，他肯定喜欢说，现在的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固有的缺陷造成的。资本主义像一个魔法师，无力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2008年恰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言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把所有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及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由此列出了10项措施，其中之一，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一些西方国家在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这剂良药，他们采用中央银行注入资金法或接管金融巨头法，虽有效果，但收效甚微。可见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不是东施效颦就能一招解决的。2008年11月，德国特尔里卡尔马克思博物馆和研究中心的主任波维尔教授来到了上海，在与中国同行谈起西方涌起的马克思热潮时，这位学者说，西方国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让人们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在今天乃至将来，马克思主义对人类都有着启示和现实作用。中国的富强令远道而来的客人波维尔教授振奋，他说，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指导了中国的变革，同时中国人又丰富发展了这位巨人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这番话恰恰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也正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改革坚持公有制主体不动摇的根本原因。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钟哲明说，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实践证明它的一般原理是正确的， 说它并未超越空想或业已过时，都是毫无根据的。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写道，共产党就是把无产阶级利益放在前面，把工人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追求。从这个角度看，共产党宣言在当今乃至今后依然有重大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的序言中，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写道，不管最近25年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做些修改。他们告诫人们，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希望人们不要死搬教条，照本宣科。中国结合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1991年，当年曾被斯大林视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样板苏联解体，整个人类社会都为之哗然。由此上溯到1917年，也就是74年前，列宁和他的战友们取得了十月革命胜利，由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预言变成了现实。而这个时期，苏共旗下仅有30多万党员，随之在1941年开始的苏德战争中，拥有500多万党员的苏共，历经了残酷的莫斯科会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等一场场战役。随后苏联红军在1945年春天攻克了柏林，目空一切的德国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是在1991年的寒冬，这个已经拥有1900万党员、历经了无数次战火锤炼、无坚不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在和平时期温馨祥和的圣诞节里解体了。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东欧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犹如多米诺骨牌相继解体，可是最震撼世界的还是苏联的突变。 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最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1942年，在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国民党将领、后来被誉为第二代新儒家领军人物的徐副官，请教毛泽东如何读史。毛泽东回答道：“中国史应当特别留心兴旺时。”此时容易看出问题，太平时代反而不容易看出。把毛泽东的这段名言用在这里，格外意味深长。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评价苏联解体时，曾引用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就会稳如泰山；而权力变成一种乐趣和享受时，那么一切都完了。苏联解体自然有各种诱因，其中政权和政党脱离了人民，躺在了腐败的温床上，恐怕是大厦倾倒的重要原因。当今腐败之风和脱离群众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问题。根据公开资料统计，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过150名省部级以上官员因贪腐行为遭到查处，仅18大以来就有19名省部级官员落马，将来或许还有更大的老虎被打。从中可见中央反腐的决心。习近平在2012年底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向全党发出这样的警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呀。 在历史的记忆中有这样一个画面，1945年7月，中央邀请黄炎培、张伯钧、左舜生、楚辅成、傅斯年等风云人物到延安参观考察，毛泽东主席专门请他们到自己窑洞中做客。宾主坐定，毛泽东问黄炎培等人的感受，黄炎培说，在延安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随后老先生沉吟了一下，悠悠道，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出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的惰性发作，有少数言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工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结局，兼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正待换成的也有，人亡正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主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说完，黄炎培静静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先生言之有理啊。他深深地吸了口烟，神色凝重地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西柏坡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同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新中国即将到来之时，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意义非凡。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即将动身前往北平时，立在河滩上的毛泽东凝视着远处，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我们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收回目光，挥着大手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做李自成。历史就是检阅台，人民就是裁判员。记住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谁维护执行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一路前行风雨无阻，谁违背扭曲了人民的意愿，谁就会深陷泥淖寸步难行。2013年7月，结束在广饶大王的采访后，我们终于有幸目睹了那本书名被错印的《共产党宣言》。如同一位世纪老人，时光的淘洗已使这本《共产党宣言》残缺不全，他的每一缕褶皱里都透着老态和沧桑。立在他的面前，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他蓬勃强旺的生力和激情。我们坚信，这段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及鲁北平原上农民兄弟在其引领下闹革命的诸多故事所汇聚而成的国家记忆，无论在过去多少岁月，都将依然鲜活，依然璀璨，直至永远，直至永恒。 听众朋友，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到今天就为您播送完了。作者 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宾利。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轻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 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北京榜样，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 继续收听。